澤東究竟是好人定係壞人嚟嘅咧？ 我唔想用好壞咁簡單嚟睇佢。雖然好多人覺得佢大獨裁者帶嚟好多災劫，但係唔好從好壞兩個咁簡單嘅角度去睇咯。實際喺歷史上高，佢所產生嘅影響要全面去睇。 咁孫中山係我哋國父喎，咁即係一定係一個好人啦。 雖然係大革命家，但係喺辛亥革命之後，佢做咗好多事係非常之大嘅爭議。但係原來你再睇下佢喺辛亥革命之後，佢曾經係想將國土啊讓出去俾外國人支持佢革命，亦都係做咗好多嘢，做個人崇拜呢個黨國嘅制度咁樣。咁呢啲要大家要了解咯，去爭論一下咯。 咁點樣至可以客觀評價歷史人物呢？ 尊重歷史事實，理性去到分析，還俾佢歷史真嘅面目，去全面去睇呢個人喺歷史裏邊所做嘅事，所產生嘅作用，咁樣嘅評價先有意思。 數風雲人物，還看歷史。 好，翻嚟我哋第二節啦。哈 ，Doctor Leung， 我有個問題想問啊。嗱，頭先我哋講嗰啲都比較 aggressive 啦，即係或者係佢要好自大啊，成咁樣嚇，即係好操控嘅。但有啲人咧，其實佢好自戀嘅，即係佢好中意自己啊，成嗰啲。其實我頭先聽到亦都係一個personality disorder 嘅其中一種啦。其實同其他嘅人格障礙嗰個最主要嘅分別係啲乜嘢㗎？ 是你初初不要講 personality disorder， 不要講障礙先，先講呢個自戀型。自戀型咧係一種嘅人格嘅特質嚟嘅。 係咪？即係每個人 每個人都有啲嘅，但 係 有啲少啲，有啲正常啲自戀，但係有啲係過咗位，又去到去到呢、這個自戀型人格障礙啦，嗰度去到嗰度先，因為講到人格障礙就一定有嗰啲aggression 嗰度嘅，但未去到之前咧，係即係自戀型嘅時候咧，佢係舊時喺希臘有呢個神話故事嘅， 水仙花係嘛 ？Narcissism 嚇 ，narcissism 就係佢好中意自己睇個鏡，睇自己好靚喺條河度睇睇下，睇咗落跳咗落海， 愛上咗自己， 最愛上自己咁樣走上去，咁。呢種型咧就係一個有公開啊，或者係隱蔽。公開即係會著曬好靚啊，周圍出去啊咁樣。 好 social 嘅。 好 social 嘅，但係佢目的咧就係要人哋中意佢嘅，個個都要讚賞佢嘅。嚇！咁呢個自戀咧就係一定係會自私啦、自大啦，好充滿信心嘅。呢啲係初初係冇問題嘅，有魅力啦，覺得自己好叻啦，要人哋讚佢啦，說服力又強啦。咁但係往往咧喺人哋嗰度就攞到要得嘅嘢。咁我頭先講嗰個男仔咧，佢就係一個自戀型之一嘅，雖然佢係放火啦，但係佢咧出街咧，佢著一鋪一個白色嘅褸，好似一個白色王子、 白馬王子。 咁啊，嗰啲女人見到佢係好中意佢嘅，好叻，佢又靚仔啦。咁嗰啲人係會佢啊冇錢食飯，佢哋就請佢去邊度最貴，佢就出錢 食軟飯， 食軟飯啦。但係佢係覺得人哋中意佢，因為佢靚啊嘛，同埋佢競爭力。咁佢呢個梗係有少少我哋講人格異常啦。但係如果你冇去到嗰度咁遠嘅時候，佢表面行出嚟係靚係。乾淨可以在個沖涼房兩個鐘都未出嚟噶，即係梳頭扮嘢咁樣。 Okay. 其實這個性格咧係冇問題嘅。但係到佢一自戀多咗位啦，去到要一定要得嘅嘢攞唔到嘅時候咧，而佢以前係有呢個人格障礙嘅性格咧，又加上自戀咧，咁佢就會去到自戀嘅人格障礙性格。咁嘅時候咧就有啲問題啦。咁佢呢個一出到呢、這個咁嘅方法咧，就有啲公開啦，或者係隱蔽嘅。咁咩叫公開呢？公開咧，其實佢就個特點咧就係搶風頭啦、傲慢啦、無視他人啦。咁個隱蔽嗰個咧就唔係嘅，就好敏感嘅。人哋批評佢就好敏感噶啦。有驚嘅， 但係好多時公開嗰只佢係唔在乎人哋批評嘅， 唔批評嘅嚇，佢、好公開咗，佢自己叻曬啊嘛，搶風頭啊嘛，但係佢隱蔽嗰就好驚人哋批評，所以佢做嘢咧係比較沉靜啲嘅，但係都係中意自己嘅，都係中意人哋話佢靚嘅，或者話俾人聽佢好靚啊咁樣。咁但係因為佢其實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嘅育兒方法咧。 可能風格不同啦，因為嗰個公開性嗰個咧，個父母咧就係、是、猛讚佢啊，話佢叻啊，又唔鬼管教佢啊，咁佢為所欲為嘅。 係， 但同虐待係完全冇關係。 OK， 誒唔係話一定個細路仔覺得父母唔愛佢，因為佢虐待佢，唔係咁解。 唔一定嘅、啊， 但係喺個 即係過分溺愛都算。 係啦，過分溺愛啊，但係。隱蔽症嗰個型嗰、那個嗰、那個孩子咧，就細個嘅時候咧，父母係有冷漠佢啦，侵犯佢私隱啦，好多時係虐待佢，即係包括言語啊、感情啊、身體啊或者性啊嗰啲侵犯咁，咁、那、嗰個就會變成佢好驚啦。但係佢都係自戀嘅，咁於是去到人格障礙嘅時候咧，佢亦都係會有殘酷嘅手段。 Okay. 咁如果佢同一个女仔拍拖咁先算啦。咁、如果佢系公开嘅咧，就好似冇问题嘅。乜好似好多好多女朋友啦，同你一起拍拖，但都有十几廿个啲 fans 咁样啦，好中意噶，好中意噶。咁啊，特登系但系如果你一比如卖报纸话佢唔好咧，咁佢就会去质问你噶啦。但如果隐蔽型嗰、那个嗰、那个自爱咧，佢就会好惊嘅，佢就唔会出声。咁但系咧就会。唔同嗰個女朋友講咁多嘢，因為驚你批評佢嘛。咁你一定成日讚佢，咁如果一批評佢，佢就唔愛你噶啦，抌咗你噶啦。 哦， 咁好多時咧都有呢啲問題。 所以變咗係兩邊都好難建立長久嘅關係。 係啊，佢根本你如果你講人格障礙，根本就冇呢個人際關係噶啦，係咪？佢只係同你商討係有個目的啊嘛。咁佢目的達到，佢咪啱咯？佢達唔到，佢咪會。傷害你，因為有曾經有一個咧係學生嘅，佢係個女朋友咧就係、是、想唔要佢嘅，同佢分手，因為知道佢啲咁自私啊，成日話自己叻啊，又唔理佢啊咁樣。咁點知如果嗰個女仔係同佢分開先咧，咁佢就好嬲啦，於是佢跟蹤佢咯 ，stalking。 OK， 咁一路 stalk 佢咯，咁由佢嘅车咧，佢又去放胎啊，咁样， 即系报仇嘅。 系啊，系啊，咁等到你个女仔要就范咧，就话啊，对唔住，系我唔啱，你叫我跟翻你啦，咁但系你跟翻去两三个礼拜咧，佢又 飞咗你啦， 飞咗你啊，又闹你啊，赶走你，即系嗰啲咁嘅行为系，普通人都唔可以接受嘅，因为佢太极端啊，佢要伤害佢啊嘛，如果佢唔伤害佢，即系男女可以分。开嬲咗，但系冇乜所谓咁样，但系就唔会伤害对方嘅。 但其实佢哋内在都渴望被爱噶， 系啊系啊， 即系佢哋都对爱会唔会都有种，即系头先听到嘅好多就系佢哋冇责任感啦，会伤害他人啦，又可能冇同理心啦，即系诸如此类呢啲，都好似系佢唔理其他人嘅，净系你自己感受。 即系你自己 系啦，但系中间其实 始终都系渴望呢个爱， 系咪啊？ 佢要人哋爱佢，咁个爱系点解咧？咁。即係同普通人嘅愛可能唔同嘅，愛可能我哋以為話啊，我對你好，你對我好，我幫你，你幫我，有難嘅時候，佢嗰啲愛就唔係啊，你可能成日要奉承我嘅，成日要氹我開心，成日攞嘢俾我，我一要嗰樣，你又要揾俾我，月光都可以攞翻嚟俾我。咁樣即係叫做佢嗰啲愛係好過位嘅，係要求過甚。 哦，即係佢要求嘅愛，其實全部嘢都係有條件嘅。 係 嚇、啊，即係所有嘅，總之我要啲乜，你要俾我，咁就係你愛我嘅方式啦。係 啦。 而我哋一般人可能唔係嘅，有來有往嘅。啊，你對下我好，我對下你好。 可以鬧下交，冇咩傷神嘅，但係佢又好，你一批評佢同佢鬧交就唔啱噶啦，即係你咁啊，真係唔愛我噶啦嚇。啊，總之你唔可以 say no 嘅樣。都要 yes yes yes 咁样， 咁好大镬。 咁呢个关系咧，就根本系好难相处落去咯。 系咯，好难。 咁好多时嗰、那个即系对方女方或者男方咧，即系忍气吞声咯。即系因为知道佢可以发恶发起嚟好癫噶嘛。 系。 咁所以又会打人噶嘛。咁所以好多时佢哋会忍气咯。就即系好痛苦嘅，都有时走唔甩啦。 听落都痛苦。如果结咗婚，可能系一啲家暴啊嘅感觉， 好多时都系嘅， 系嘛？ 尤其是加上系自恋添，咪仲更加辛苦咯。如果你普通嗰啲人格障碍，你都叫做唔会自恋咁多，冇咁虽然都系自私嘅，但系唔会自恋。自恋系多啲咯，即系譬如去买衫。 啊，佢要 make sure 你要話嗰件衫靚嘅，佢中意你要話靚，就算唔靚你都要話靚。如果唔係就唔得啦。咁佢可能著嗰啲衫咧， 都要話佢好嘅。 係啊係啊，咁佢話佢係最叻噶嘛，嗰啲個 goddess 咁樣，個 god 咁樣，咁所以嘅相處方法就係好辛苦嘅。如果你一得罪佢咧，你就弊啦。嗱，咁佢撇你咧，咁你就即係有福啦，你就可以走。如果你撇佢咧，就 甩爛係嘛？ 得噶啦，嚇嚇！呢個好多好多，所以要認識咯，你個誒對方嗰個伴侶，因為好多時唔係就因為人哋靚， 係啊， 咁啊就去追上去係咪？嗱，你要都知佢性格啊，咁樣睇上去嘅。 嚇，咁譬如話男女關係上面是這樣，如果是去到家裡、啊、或者工作的關係上面又怎樣呢？他 們那在公司裡面當然是最厲害的 number one 啦，你、啊、他做什麼都是厲害的啦，他穿什麼衣服都是漂亮的啦、 啊、 所以你不可以批評他任何的，如果你一批評他，他就會有情緒出現啦、 嗯 啊、不跟你合作啦，人事關係就很問題啦，當然啊、他都不理的，他都可以犯法，他都是照做的。 他会不会是那些很、不择手段向上爬那些的人的、 嗯、他、向上爬因为他想争第一呢，但是如果他没有时没有这样的本事的嘛， 是 的，他都会踩人上的、 哦、 但他自己未必有这样的本事的嘛，如果他又真的、嗯、如果真材实料呢就不需要这么自恋，因為你如果知道自己厲害的，你是會厲害的嘛、 嗯 啊、你會做很多事都厲害的嘛，人都會自然讚你的，但是自戀的人未必一定真的那麼厲害的，不過講出來、嗯、即我很厲害、啊、我很漂亮、啊、你要說我漂亮、啊、那你不敢出聲、嗯、你就說啊漂亮漂亮但是未必一定那麼漂亮 的 是啊是 啊, 是 啊, 啊有人漂亮過你，但你不准說那句了，是不是、嗯、所以變成、有時跟他相處是比較精神緊張一點咯，怕著講錯說話，咁有好多、有啲夫婦都係試過嘅，講錯說話、嗯、初初咧唔知道啊嘛，咁初初又暴力咯，咁打你，咁、嗯、你唔好出聲咯，你唔好講咁多嘢咯，係咪、嗯、你就曬佢咯，喺屋企中意出入你就去啦，唔好問佢啦，咁有時都好 好、嗯、痛苦嘅，係極度痛苦。 咁好多好多男女為咗保持那個關係呢就忍氣啊，或者為了細路啊咁樣。 嗯，但 係自戀的人應該知道的， 嚇，佢哋自己都知嘅，即係佢知道自己是自戀的， 知而佢知道係佢最喜歡自己噶啦，唔會喜歡你噶啦。表面話喜歡你，其實就係喜歡你，你係要奉承啲嘢咧，拎啲嘢嚟俾我啊咁。 嗯， 咁即係你係服侍我啦，你係奉承我，咁你 好似以前啲皇帝 咁樣，係啦係啦係啦，好似。好像舊時古老的皇帝一樣，是 是、哦、但是譬如說去到譬如如果爸爸媽媽又怎樣發現到小朋友他們可能有這些傾向， 那舊時就說中國很少這些兒童的，但是 近世紀就因為我們個個都很讚我們的小孩，讚到不用管他，不要罵他，不要打他，咁呢 會創傷㗎，咩都係 啦，係啦，咁有時係過咗位嘅，父母係由細都話你最叻嘅，你最叻嘅，咁樣嚟讚佢，因為佢覺得你唔愛佢啦嘛。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可能又造成佢呢啲嘅自戀行為嘅。 我咧聽過咧有一個朋友咧，經常都咁樣講嘅，因為佢自己覺得如果鬧個仔女一句咧，佢個仔女都會有創傷嘅嚇。咁譬如以你嗰個嘅角度又怎睇咧？ 咁你睇，如果你成日都唔鬧鬧一句咁冇問題嘅，不過嗰啲鬧一句嗰啲其實唔係鬧一句咯，即係佢個父母嘅習慣係，你應該咁啊，你應該咁啊，你都唔夠分，你要100分啊，70分都唔叻啊，咩人叻過你？咁成日批評批評嗰個咁嘅習慣咧，個細路仔個自卑咧係好高嘅，咁你踩到佢都一錢不值。 是即使他拿90分都是 好像說自己厲害兒子兒女不厲害的，這個是有一種人的方法 去教小朋友 育兒，但另外一個就是說、哎、你厲害你厲害這樣，又是兩個 extreme、其實應該是父母和小孩是應該好像朋友一樣慢慢坐下談、你不可以說他不明白的，他其實明白很多 東 西，所以只可以說這個做得很好、啊、那要讚賞、這樣你拿了人家的玩具回來就不對的，你聽日要還回的、那又不是罵他又不是大聲，不過坐下談、但到他真的做到犯法事呢，你要跟他說不行、你要回學校，我要舉報你的，你要跟先生說、或者要還回一些東西給人、不可以偷人的東西， 些都要教的、 嗯 啊、如果那些人说哎呀不要教他不是不教他闹呢就跟教是两个分别嘛。咁細路仔教到佢呢度好嘅，呢、這個唔好嘅，咁佢識分噶嘛、 嗯 啊？我係愛錫你嘅，成日俾佢啲愛錫，就唔係話你好叻曬，你叻曬，媽咪錫曬你咁、 嗯。 但唔係你做得好，我啊，你今次考試合格喎、哦，幾叻啊！咁啊，攬下佢錫下佢，嗱誒，獎啲禮物俾你，因為你今次考到乜乜啦。啊，如果你攞唔到合格分，咁你話哎呀，繼續努力啦，可能、嗯、可能要補補習咯噃，係咪啊？咁樣，但又唔係鬧佢，咁啊，只係話啊。勤力啲啦，我可唔可以幫到你温書啊？要點樣先可以你有心機去讀書啊？咁、嗯、大家有溝通咧，就、 嗯、 就嗰育兒方式咧就會好啲。咁啊，細路仔係覺得你真係愛錫佢，因為你鬧佢咧，你其實係好好心噶，阿媽咪係錫你噶。因為你不鬧你，你考不到，第日入不到大學啦。係 啊，係啊，係啊。 咁個細路仔當時係覺得你係唔愛我嘅。 嗯，即係細路仔嗰陣時唔識分嘅。 唔識分，因為你咁鬼大聲鬧我，又話我唔好嘅，點會係愛呢？咁但係你猛話我叻，又係咪真係真係愛個細路仔？知道唔係噶嘛？有時夾硬話我叻嘅啫嘛，唔係我真係咁叻噶。 佢自己都心裏有數嘅。 自己都知噶嘛，自己細路仔知係咪真係叻？唔真係叻噶。 嗯， 咁你過咗位嘅時候，細路咪覺得你都係亂噏風係咪？ 咁自戀嗰啲，其實佢會唔會覺得自己其實就算佢譬如話讀書八十分咁樣樣啦，佢會唔會都覺得自己係好叻啊？定係個都知道自己唔夠叻噶？ 如果一個不嬲都叫做平衡嘅育兒方式咧，個細路仔去到八十分都覺得好叻，因為我個同學咧都係七十。有兩個是九十，咁但係佢哋係叻過我噶嘛，聰明過我嘅、嗯，又勤力過我嘅，咁我都好 OK 啦嚇，先生都話 OK， 咁佢嗰啲就唔係自戀嘅，但係到父母踩到佢八十分都一錢不值嘅時候咧，佢就開始會自戀，就話嚇你都唔錫我嘅，我自己覺得我盡咗我所能，好多細路係話我盡咗我所能嘅、 嗯， 但係父母都仲唔接受，就話你都唔係。You've done your best. You haven't done your best. 係啊，你冇做到嘅咁講下。 咁所以變咗佢就要開始自戀自己咯。但係嗰種就係比較陰沉啲收埋嘅。 嗯。 但係如果父母猛乜都阿爸爸成日話，誒、你最叻，你最叻，你最叻嗰啲咧，就會演出嚟啦。 係。 咁嘅時候就話自己好叻好叻，咁啊好少叻就話自己好叻好叻好叻。咁、你可以睇到邊種係話自己好叻，其實唔係真係咁叻。係如果父母踩佢嘅時候話佢唔叻，佢可能嗰個真係都幾叻嘅。 嗯。 咁佢咪要自戀多啲咯？ 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咧？一開始佢嘅形成有一種佢係 protect 緊自己嘅感覺。 係一定係啦，因為佢由細到大覺得你都唔中意我，我要幫自己嘛。 係咯。 社會又唔中意我，同學又唔中意我，個都鬧我，我咪要去尤其是又俾人虐待添，我更加要幫自己去。出人頭地了是什麼手法我都會做的、 嗯、 就這個又不好另外那個猛即吹自己厲害的因為父母縱容他的、 哦、 那個又為所欲為那個又是 很自懶厲害樣、 嗯、 但都是自戀到自己厲害到好像做阿爸咯查阿爸這樣就不會接受任何的處分咯咁、佢性格由細，你可以睇到係由零歲到十四歲一路 慢慢養育而成 嘅。但係中國有一句好好嘅，三歲定八十呢一句係，心理學都未人有出噶啦。嗰時 是 已經係話咗三歲定八十。你一零歲到三歲，你個行為啊、家庭大家融洽啊。講嘢細聲啊，唔係嗌曬交啊，大家有商有量啊。咁零歲到三歲，佢見到你父母又係咁，同佢又係咁嘅時候咧，佢個人格係會好穩定，起呢間屋係好慢慢地起上去咯。 即係個地基起得好嘅意思哦。有啲人咧會覺得，喂，一個小朋友佢零歲到三歲，佢識乜啫？係咪？ 唔係啊， 佢可能會係咁樣去諗個五家啊，唔理俾曬阿婆啊、阿公啊。 或者是 菲佣啊 ，helper 咯， 系咯，去湊啊，可以由得佢嘅。 因為好忙嘅父母咧，如果佢每一晚可以俾半個鐘，攬住個細路仔坐喺度讀古仔書啊，或者怎攬住佢睇電視，都係有一種嘅愛意，即係唔可以話我好忙，我冇心機俾細路仔。咁將來嗰個後果仲難嘅。所以你好多時啲父母去做工咧，就唔需要自救。 嗯哎、我唔做，我做工嘛，所以冇時候。其實唔係、 嗯， 我舊時咧就係、是做 full time 嘅、 嗯。 我嗰陣時覺得咧就係、是、我九至五去做工，但我五點鐘咧一定翻屋企。嚇、嗯！接到細路咧就同佢一齊啦。五點到夜晚十點係唔做第二樣嘢，唔聽第二啲電話嘅，係、嗯、只係同個細路一齊一齊食飯啊，一齊玩啊，沖涼啊，瞓覺啊咁樣。咁即係你變咗你。我哋就媽媽做兩，即係做兩個工啦，係咪？日頭做一份，夜晚做一份。但係個細路仔係好開心嘅，因為佢翻學有佢要做嘅嘢，放咗學翻嚟有你同佢做嘅嘢，咁佢開心。週末咧就一定係同埋細路仔一齊去去玩嘅。我最記得我嗰陣時因為兩個都是心理家，咁我哋帶埋個 baby 喺個 basket， 兩個一齊去講書啊，出去呢個會議嗰度咧，咁唯有帶住個 basket。baby 就即喺後邊咧，佢哋嗰啲學生幫我看咯。咁佢講完又攞翻，帶埋去周圍去。咁啊，去人哋請我哋夜晚去 party 咧，就話我哋一定要帶埋個 baby 嘅。你唔親 baby 咧，我就唔嚟啦。咁、 哦、 因為嗰啲人要有個房噶嘛，可以擠咗喺個房度。咁你耐不時佢瞓覺咁啊，你夜晚喺下邊傾偈，咁你可以上去睇下佢嘛 ，OK 嘅。咁、哦、所以變咗咧，佢覺得一路都同父母一齊分享，一齊長大咯。咁你食飯嘅時候唔係成日鬧佢哋嘅，係講自己、嗯、我今日好好攰啊，今日做啲嘢好辛苦啊，又做錯嘢啊，又點咁？個細路仔會聽到你都有錯，你都可以做錯，你又可以做叻。我今日又有咩獎啊？我又升咗級啊！咁佢又同你一起分享，咁佢就一路由呢個長大咧。即我好彩咯，我兩個細路係依家好成功嘅， 係嘛？ 誒，卅歲， 好可愛， 成年人咯，咁樣。 咁我而家聽到咧，因為我周不時都聽到啲朋友咧，咁佢哋嘅小朋友咧嚇，其實香港功課壓力好大噶嘛。回到屋企咧，真係做功課做到好夜嘅，尤其是可能一啲小朋友佢哋唔真係好叻嗰啲啦，咁佢哋又做得慢咯，食飯又食得慢咯，阿爸阿媽回到嚟又攰咯，又要教佢哋做功課喎，跟住脾氣又暴躁咯，跟住可能做功課都做到十一二點喎，咁佢哋應該點算啊？ 香港嘅教育方式係同外國係差好遠咯，香港做工嘅方式同外國差好遠。肯定六點鐘最遲就可以放工噶啦， 香港都唔係 好少七點八點都仲未放工，咁、啊、所以變咗有時候如果你早放工，你咪可以有時候幫個細路咯。咁、如果做耐過普通細路嘅，咁啊兩三個鐘。但我哋好多時咧都係，如果可以將佢分開啲功課咯，比如佢嗰啲功課唔係聽日交噶嘛，有啲唔係今日做咗聽日交，即係一二三咁，一三五就做呢個數學嘅，咁星期一晚可能就。不是做星期一那些功課，可能做星期二那些功課、星期二就做回星期一的功課，所以變成你的父母幫他 prioritize 分開這樣，等到他不用、今天讀了什麼要做完那三四樣一起的，那他明天如果要交的時候就今天做，明天不用交就隔一天先做咯，這個父母可以幫他慢慢安排這些事情，週末很多時候就是上午做一點點，晚上晏晝去玩，週末給他休息咯，你的腦要休息的嘛，你有得休息才可以有得發展的，但是香港的小朋友好像週末都要學埋很多其他東西，沒 有什麼多東西可以做， 這個方式是辛苦的，這個我都不知道怎樣。香港的方式是太擠迫樣， 太擠迫了，都有些 extreme 啦，就是感覺上面。我們譬如說回剛才一些自戀型的人格障礙這樣，當他們的關係這麼即係咁難去建立嘅時候啦，其實譬如話真係做咗夫妻啦，有或者分唔開啦咁樣，咁嗰個伴侶可以做啲乜嘢咧？或者可以點樣幫得到佢哋？ 咁可能會坐低大家傾一傾，就話其實呢啲人係知噶嘛，佢自有自知嘅、不過佢唔做啫嘛，佢冇責任啫嘛。咁我哋又唔好同佢講啊，你要有責任啊，要做呢啲咁，梗係唔得啦。即係話嗱，我睇到你嘅性格係咁樣咧，有時我覺得好難啊，不如。大家揀一個方法可以中途大家相撞，即係唔好就曬我又就曬你。 佢同意嘅咩都會。 如果佢同你感情，佢覺得你都就佢好多嘅，咁又唔係成日同佢拗撬嘅，又總之佢係叻曬嘅， 崇拜佢。 係嘅，咁你又中意佢嘅，咁有多時咧都可以大家相就下嘅。咁佢總之你唔好逼得佢話一定要學。 正常人咁樣， 學唔到啊， 學唔到嘅，或者可以喺佢嗰個問題裏邊點樣去慢慢分析fine tune 同埋嗱，你好中意喺個沖涼房兩個鐘嘅一早一晚啊，我真係去唔到沖涼房係咩？咁嘅時候咧就好啦，我不如咁啦，我就夜晚咧俾我。俾我用咗沖涼房先啦，咁然後你就用多啲啊，咁即係可能呢啲咁樣咯，就 rather than 你唔可以兩個鐘噶，你要俾人噶嘛，咩咩咩咁樣， 即係話佢就唔得啦。你可以同佢傾， 可以揾到個，如果你聰明咪揾到個答案咯。 嗯， 咁總之佢做到嗰啲嘢，你冇傷害佢嘅，但係你第二啲人都可以入到位嘅，咁咪得咯。因為如果你好像打工一樣，如果是你的手下的時候，你知道他的性格是這樣的時候，你就 你罵他不行的， 不要罵他了嘛，你只可以說如果是這樣，有些某種的他很喜歡扮漂亮站在那裡，我為什麼不是做售貨員，不可以 在公司中間，可能我給他一張桌子坐尾一點，讓他喜歡站起身站起身，扮黑靚扮黑靚，就不在正中間，就是可以這樣相就大家，就是他又做回他那些東西，但你就不要過位，但你又可以維護到自己要做的東西，就是挺難的，那你要慢慢想咯， 都不容易。那如果老闆是這樣呢？ 老闆是這樣就是他，老闆有自己的房子叫三文門你喜歡做什麼，喜歡跳舞唱歌你的事，是不是？總之我們就不要特意約他開會，就剛剛那個時候他最喜歡一回來喜歡扮漂亮的時候，你就不要開會了，你就吃完飯才開， 他就會爭了你 了，是你就阻住他的時候嘛。你要認識那個人，知道那個人的性格，咁希望其實係維護，等到佢唔好發惡，唔好傷害你。佢又做翻佢要做嘅嘢，你又如果得唔到佢讚賞你，咁你咪自己讚賞自己，揾第二個朋友讚賞你咯。你唔好想嗰個老公佢話你靚噶啦，佢唔會話你靚，因為佢話自己靚嘛。咁你話佢靚啊，佢著衫又靚啊，佢話你著得好肉酸啊，咁你就去著翻靚啲啦。即係咁樣大家相就咯。 我有個問題咧，有個疑惑嘅。我聽落咧，好似咧呢啲人咧，佢哋好自戀啦，好似係咩都好自我中心啦。咁其實佢哋內在有冇痛苦噶？ 痛苦就係你批評佢咯。 哦， 咁梗有你做出嗰啲咁嘅行為咧，一定有人批評你，就算行出街都有，因為你要打橫行一條街，你唔會俾人阻住你，咁咪擁開人啊嘛。咁人哋一定會反圍嘅，係咪？咁所以佢痛苦就係點解啲人唔就範我咧？點解啲人唔讚賞我啦？點解啲人唔服從我？做咩都係最好噶嘛！你要讚到我天上有地下無，點解你分分鐘都唔讚我咧？ 係，唔係 你分分鐘都讚我， 好辛苦喺入邊。 係啊，咁因為佢要喺你嗰度，喺你啲人度攞認同，佢自己因為根本就，如果我哋每個人自己好叻嘅時候。我是不需要擔心你話我叻唔叻噶嘛，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叻咪得咯，係做咗我要做嘅嘢咪得咯，係咪？佢唔係噶啦，佢要你，總之佢行一步你要讚佢咯，佢做一件事未人做到嗰度，你都要讚咗佢幾句啊，先行。 唔悶嘅咩？ 佢唔悶，邊個有人中意？有好多人中意人哋成日讚賞，點會悶啊？即係好似佢唔係為錢喎，即係你要多錢，你會唔會悶啊？即係咁。 都會的，我覺得我聽啲有錢佬講，佢哋真係錢多到去做一啲好 悶， 會做一啲好好 嘅。但係嗰啲人咧，就係因為佢自己有本事，佢就會覺得誒好易做啫嘛。但如果你真係唔係咁有本事嘅人，你會覺得哇，你快啲財源廣進先證明我叻啦嘛。咁你賺我多啲，即係我叻啦嘛。你俾多啲錢我，俾多啲服侍我，就覺得你服從我啦嘛。 如果咁，佢真係萬一佢又真係叻，咁佢咪無止境咁樣向上？ 很多時自己很厲害的那些是不會有自戀的， 是啊， 已經不是真的那麼真的那麼厲害的，就是 OK 啦，可以 OK， 但有些就不 OK 的，自戀那些很多時都是不是那麼 OK 的， 哦，是吧，譬如剛才你所說的那個 case， 因為父母讚他厲害嘛，未必他那麼厲 害，譬如剛才你所說的那個 case 樣，那他都有自戀的成分的，而聽落其實他好像都生活有照顧到啊，跟住又自己揾錢啊，當然他放火又冇人拉他啊，咁樣，好像都好叻嘅喎。 佢啲叻係歪面嘅叻，即係唔係正常嘅叻。如果叻，佢就會去讀一行書啊，做一行事業，可能佢會做得好。佢係 无业游民啊嘛。嗯。啊，总之佢知道点样开架车就偷到你啲钱啦，你都唔知佢嘅咁。系。啊，你激嬲佢，佢就去放火，咪等你嗰啲警察怒一轮吓。嬲一輪、okay. 啊咁樣咯，我中意食飯，我啲女人就請我啦。我中意去邊度，佢哋又奉承我。你有冇幾多 fans？ 咁、嗯、樣嘅思維咯，嗯、就唔係話我去勤力啊做一門手藝，或者我去做時裝，或者我去做模特兒、嗯、都 OK 噶。就佢又唔會去到嗰啲即真係有責任感啊，對社會有貢獻咯。嗰、 okay. 時係。差了一些。 明白，好，那我们第二节来到这里先，我们第三节回来再谈谈。